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吵架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在下班的下午5点多钟，欢迎各位来到潮流梦工厂。今日星期三，进入到母婴的环节，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欢迎戴毅回来。好， 我就隔了一周， 谁说的？ 隔了一周，哎、我上周还热，很热很热的参与一次直播，你忘了？是你忘了？ 据完全统计，你的10月份只来了一次。 嗯，好像10月份有2期录播是。好吧，我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辣妈正传。 是这样的，就是当妈妈了以后，会发现自己变成了自己曾经最不想要变成的那样一种类型的人。嗯，就是咱们自己还是孩子，没有做妈妈之前，就会觉得说妈妈好絮叨。嗯，我以后当了妈妈千万不要这样。但是当你成了妈妈以后，你会发现，哎，我絮叨吗？不絮叨啊。但是一见到哎，那个什么什么，你们家孩子， 就是你有很多要千叮咛万嘱咐的东西，因为他确实是有很多他容易产生隐患的，你就不得不唠叨几句。 就面对孩子，你有很多要唠叨，哎，你小心点啊，你别摔着了，你别这那了。嗯，然后见到就是相同角色的人，比如说你这样的，同样是妈妈的，然后就会唠。我们家孩子怎么怎么样？你们家孩子怎么样？ 哎，对对对，找机会来相互切磋一下经验，也互相的增长一下自己的一个经验。 对，嗯，有的时候养娃的经验呢是口口相传，然后是通过祖传或者是民间坊间传言来传递的。嗯，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很多时候在经过一些科学的认证之后是被推翻的。 对， 然后我们现在也会要求说一定要科学养娃。那今天呢，我们就专门针对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整个人生的长河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嗯，牙齿。 对， 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嗯，宝宝的乳牙保卫战，就在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辣妈正传当中正式打响。 没错，牙齿有多重要？以前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我真觉得应该把里面那个学字要换成活到老吃到老。如果吃到老还需要牙，对不对？ 对， 没有牙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东西真的你吃起来就没有味道，没有这种感受了。 而且你的热量和营养如果摄入不及时的话，嗯，你到那个时候正好身体又需要的年纪的时候，嗯，就会让你撑不下去。 所以牙 牙真的很重要。 再比如说我们身边很多长辈，他们那个年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及时去护理牙齿，所以导致现在有很多五六十岁的人 还在治牙，或者在治牙的道路当中， 一颗一颗牙在根管治疗，是 很痛苦的。 你又要花时间，要花很大笔钱，关键是很疼痛。所以如果能够用科学的方式帮助我们现在新一代的宝宝们，从第一颗乳牙开始，甚至在没有长牙之前就做好很好的口腔护理，他们一定是可以受益终生的。 对，我相信今天这期节目之后结束之后呢，大家一定会对于爱护牙齿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推翻你之前错误的概念以及不够完整的概念。 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呢，非常重量级了，也相信可以给我们所有的辣妈酷爸们带来最正确和科学的指导。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首都儿科研究所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邵若恒，欢迎邵若恒， 欢迎， 打个招呼好不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若恒，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从业经历吗？ 我毕业之后就在首都儿科研究所的口腔科一直做那个临床工作，到现在也有18年了，所以一直在临床，每天接触很多从一岁到十几岁的小朋友，然后对于儿童，在牙齿方面、口腔方面出现的很多问题呢，都有一些经验，希望能够在这里呢介绍给大家。同时呢，有一些事情是觉得，如果早期的让家长都知道，能够做好预防，很多的问题是可以避免出现的。 儿研所哈，对于北京的朋友们来说太著名了， 养娃的 甚至 人们应该很熟悉。 对，尤其儿研所离我们台特别近。 对， 我刚才跟大家开玩笑，就是只要他们那个高峰点儿，我们这儿一定堵车。 对，尤其是两个季节，好像是冬天，然后就是春天的时候， 流感爆发的时候。 对，就是孩子最容易生病的几个季节，我们台周边一定会堵车，就因为很多人都要选择去儿研所带孩子去看病。 对，包括儿研所有很多自己这个秘制的药也非常棒。好吧，这个闲话不多说，大家关于宝宝牙齿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来随时丢给我们。我们请这个若恒一一帮我们解答哈。联络我们的方式在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潮流梦工厂，然后进入直播间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探讨的环节当中了。首先进入到今天的资讯环节，看看母婴方面都有哪些潮流风向标值得我们关注。今天的资讯其实都跟宝宝的牙齿相关。首先讲到说，大概在什么时候宝宝会有第一颗牙齿，这个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是吗？若恒， 对， 基本上 大多数是在6个月左右， 6个月左右 萌出第一颗牙，一般位于下正中。 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刚刚出生的新生儿没长牙之前就像老太太，没有牙齿，只有牙床。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比较失误的一点是，我错过了孩子的第一颗牙的准确时间。 就你没有记住是吗？ 不是，是我没发现 啊。等你发现已经冒出来了，对不对？ 发现的时候已经2颗了，因为它长得比较短，然后它那个牙根，它一开始是有牙根的状态，而且我们家孩子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冒牙之前的各种闹情绪啊，爱发脾气啊，这种没有特别明显，所以整个过渡的还算比较顺畅， 比较顺畅平稳。 但是我们第一条呢，也要跟辣妈酷爸们说到，大部分的宝宝在冒出第一颗乳牙之前，还是会出现很多的 症状， 比如说爱啃东西，口水哗啦啦的流， 脾气很暴躁， 对，包括脾气暴躁，你都经历过吗？ 我们家孩子相对来说也不是说那种过度很明显的，属于那种冒牙。就像刚刚你说的一样，可能在4、5个月的时候，就冒出了第一颗牙，然后也是露出了一点点那个牙床的感觉。然后我当时我妈妈摸它，说，哎，它好像长牙了。 有硬块，好像经常会说可以 摸到 3、4个月的时候去伸手进去摸一下，或者把 要长牙的地方，对，牙龈是会鼓起来。 对，而且你会发现他确实口水有变多，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事没事摸一摸他的下牙床，就发现他长了一点点小牙，觉得中间那个位置有一点比其他部分要硬，要白。 对， 然后就发现他长牙了。所以大概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比较清楚，但是我一直比较困惑的是他长牙长得比别的孩子要慢。我记得好像说大概是要在2岁左右的时候满口牙要长齐，应该是一个比较

就像晚的有没有牙齿缺失，然后晚的呢有没有钙磷代谢的异常，有没有发育异常，比如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这些，或者呢就像这个佝偻病，这种严重的缺钙的情况是不是有？如果过早的，那就主要也得考量，就是他这个牙发育的是不是正常，能不能耐受在口腔里面这种接触食物的这个环境，然后能不能正常的就是承担它的功能，松不松动啊，这些都得评估一下。 所以四个月到一岁之内都其实是正常范围。 我想这句话应该是给了很多爸爸妈妈吃了一颗定心丸， 心 对。 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案例，我的一个闺蜜的孩子两个月长了第一颗牙，然后一个月之内长了四颗， 然后妈妈吓坏了吧。 她妈妈其实还挺淡定，没有说就是病急乱投医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当时因为我们家是四个月以后才长牙的，所以我们俩在讨论的时候，她就给我的答案是，我跟你说一定是因为我怀孕的时候钙补多了。她说因为我怀孕的时候喝的那个钙补剂是一种液体，是进口的，朋友送的，从国外带回来，没有中文字儿。我看的时候呢看错了她那个指示，她说是每天One teaspoon，就是茶匙，但他是用汤勺吃的， 得每天喝的量有点超标。 他自己的解释就是说，我怀孕期间其实就钙不多，但其实这么看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对吗？对，好，这是一个概念，就让辣妈姑爸们可以去安心的。 对， 就关于第一颗牙到底什么时候长？ 对，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宝宝乳牙，它到底在生长的过程当中，长出来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顺序？我们这儿有一个乳牙序图。其实每一个新生儿的长牙经历都是不一样的，那乳牙序图其实是在出牙期预测宝宝出牙顺序的一种办法，我们也来学习一下。 The teething experience is different for each individual baby that is born, but a baby teeth. 我们要来一起翻译一下。 One way of estimating tooth order and age of eruption. Babies usually start teething around 6 months of age, but can start at 3 months of age. 这上面讲到说，三个月到六个月都有可能会是宝宝第一颗牙萌发的时间。 国外的孩子比我们更早一点， 三个月。乳牙序图就是可以去了解宝宝长牙的一个过程。 其实在宝宝出生前就已经完全形成了。 是，每一颗牙齿都有特定的长出的时间，所有的乳牙会在3岁左右长齐。 哦，太好了，我心里不用那么着急了。 乳牙是婴儿长出的第一组牙，就是现在图上标出来的这一些。这是指上牙吗？ 上面那圈是上牙，下边这圈是下牙。 对，乳牙帮助宝宝咀嚼，用嘴感知物体和准确的发音，就长牙其实对于后期的讲话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对，跟发音有一定关系。 有风阻吗？还有阻力啊？ 齿音，对，就是一些齿音。 有齿音，对。 接下来讲到一条很重要，但凡牙齿长出来就冒着有龋齿的风险， 就是双刃剑呗。 接下来恒牙是6岁到12岁之间，其实就是乳牙是宝宝牙齿的第一个阶段嘛，很重要。然后包括我们在视频的过程当中，然后也已经收到了家长们的问题，就是关于乳牙换恒牙这个过程怎么去过渡，这个我们一会儿也会聊到。其实这个乳牙的序图有没有一个规定说每个孩子的第一颗牙或者前期长的那第一批牙会大概是哪些牙？ 大部分是从下面的正中开始长。就是 下牙。 对，下牙大部分是从这个开始。初期呢，长下正中的两颗，然后是上正中，然后呢一般是上面的侧面两颗，再长下面侧面两颗，一般都是先长前牙，这八颗门牙出齐了之后，然后再陆续往后长。而且呢出牙的规律一般是以中线为准，就是我们正中线，是对称的长，就是一般就是成对的出现的。 我觉得我们家孩子的长牙顺序完全跟邵医生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就很神奇， 非常神奇。就是我回忆一下，完全就是下面先长两颗，上面对称长两颗，然后上面长完下面上面中间旁边两颗之后，下面两颗开始对应的长齐。 你家孩子牙很乖啊， 现在就正好是八颗牙。 我们就是因为下面这个门牙长出来，我能看见了，然后我瞬间就发现上面两颗牙也冒出来了。所以应该也是下面这颗先长，然后上面两颗才同时冒出来， 只不过嘴唇它遮挡住了之后不太容易被发现。 对。那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其实也提示到过，说口腔的清洁其实应该从第一颗牙就开始，或者在其实应该在第一颗牙之前就应该有口腔清洁这样的概念。 对， 因为他只要张嘴吃第一口东西就冒有这样的风险。 嗯， 但是很多家长会说没有长牙呢，有什么风险？ 最常见的是婴儿在 六个月内好发的这种真菌的感染，是一种口腔的黏膜病。 哎，是那个 就叫鹅口疮。 对 啊，就通俗讲，这个发病率也是挺高的，挺普遍的。 我记得好像也是冬天的时候， 嗯哼， 好像有一段时间也在说这个鹅口疮，特别是高发的季节。 嗯， 我觉得鹅口疮 跟季节没关系， 一年四季都是高发。 主要是那个婴儿月龄是不是？ 对对，跟那个年龄关系更密切一点。嗯， 那我现在就有一个疑问了，我其实很注重孩子的口腔清洁。 嗯， 我们家孩子六个月之前鹅口疮发病率非常的高。 啊， 它有什么样一些表现呢？ 鹅口疮就是长在牙床，包括舌头以及口腔内侧， 是溃疡吗？感觉 就有点像我们大人长的那个溃疡，小白圈， 哦， 小白点儿，就跟咱们大人的口腔溃疡是一样的。 嗯，类似，就是外观上看起来特别像溃疡，所以它的俗名也叫口疮。 嗯 嗯，但是呢，跟溃疡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不疼。 没有什么感觉， 啊，对，其实它 这个 不 疼是吗？ 对，这个不疼。 要我觉得疼的话，孩子早就受不了了。你想，孩子多敏感呀！ 因为有些孩子他长了鹅口疮以后，会影响他喝奶， 是感觉会有异物感，会比较烦躁。然后呢，如果长到咽喉的那个部位，容易出现声音嘶哑，然后还有孩子会有干呕的反应，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会有干呕，但一般这个是不疼，所以有一些家长早期特别。不容易发现，就是如果你那个病变的病灶范围特别小，不太容易看得到。 嗯， 经常是发现这个长特别多了才看得到。 嗯，我是每次长一颗，我从第一次开始长我就会发现。 哇，你怎么发现的？在口腔，在口腔里面那么隐蔽？ 因为它哭的时候就会有那小白点嘛。 嗯， 然后我一开始以为是泡沫，就是那个口水的 泡沫。嗯， 后来发现是鹅口疮，然后我也去咨询过一些医师，我后来发现是有一种药是可以涂抹的。 嗯。 它叫做什么酶 啊？是种抗生素之霉素，这是常用的。 对对 对，之霉菌素。 啊，对对对， 它是一种药丸型的，然后你把它捣碎，抹在， 敷在上面就好了。 对，抹在这个上面就立刻会好。 嗯， 但是其实一旦孩子长出鹅口疮，还是因为你比如说给他用的奶嘴啊，或者你在母乳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还是有细菌的感染， 跟这个是种真菌感染吧，所以跟消毒啊，然后口腔护理还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也有一个视频要看一看，小月龄宝宝在清洁口腔方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妙招可以提供给辣妈伙伴们来借鉴一下。 来，宝宝亲一个。哇，没想到年纪轻轻口气不小，看来必须得去查查怎么给宝宝做口腔清洁了。 最近有人问我说如何给宝宝清洁口腔，我查遍了百科全家说和周大娘朋友圈的谣言，居然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所以我决定自己好好研究，用数据来给大家一个正确的答案。你想一想，小宝宝每天吃的东西和大人一样吗？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小宝宝每天只会摄入两样食物，奶和手指头。多简单，多卫生。小宝宝的口腔还需要清洁吗？哼，崔大夫，你说我的研究结果完美吗？科学吗？正确吗？ 你的说法呀，还是错了。大家都觉得乳牙不是到时候就换掉吗？以后长了恒牙才戴一辈子呢，着急给孩子刷乳牙干嘛？实际呢，刷乳牙呢，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乳牙出现龋齿。其实乳牙出现龋齿以后呢，它一个是牙齿本身的受到影响，严重呢会影响牙根儿。可是家长说了，我们这孩子乳牙没侵入龋齿以后也没影响到牙根儿，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认真的刷？其实还不是，一旦牙齿出现龋齿以后，它会整个的体积变小，这样的话周围的牙给它留的缝隙就会变小。那以后这个乳牙掉了以后，恒牙生长不是向后就是向前，因为位置不够。所以导致以后牙齿不齐，这样的话对孩子今后的咀嚼呀，今后面部的肌肉的发育和骨骼发育都会有影响。所以呢，一定要认真的给孩子刷乳牙。其实不光是说出牙以后，即在出牙之前也要给孩子去刷牙。其实更确切的说，应该是清洁口腔，因为清洁口腔的过程中，不仅使得口腔清洁，更多的是让孩子早早就能够接受这样的在牙齿部位进行一种刷洗的这样的过程，利于他以后能够接受正规的刷牙。关于怎样清理宝宝口腔，我们可以这样说： 如果是乳牙还未萌出的小月龄宝宝，每次喝奶后喝少量清水漱口即可。特别是配方粉喂养的宝宝，因为配方粉中含有乳糖和蔗糖，容易被口腔中的细菌败解，产生可腐蚀牙釉质的酸性物质。在宝宝出牙后， 增加患龋齿的风险，因此更应该养成每次喝奶后再喝一两口水清洁口腔的习惯。家长还可以在洗手后为宝宝轻轻按摩牙龈，或给宝宝提供咬胶，帮助他习惯口腔黏膜和牙床被异物触碰的感受，这样宝宝在今后需要刷牙时就不至于因为口腔过于敏感而产生抵触了。如果宝宝已经有乳牙萌出，那么家长还可以继续让宝宝咬一咬咬胶，以此缓解出牙不适，还应该坚持使用指套牙刷给宝宝刷牙。 你看，我们通过三段视频普及了一下关于宝宝什么时候长第一颗牙，以及口腔清洁到底应该从什么时候就注重起来。乳牙有多重要，刚才也讲到了，并不是说反正他也是要换走的，从恒牙开始，这是很多老人 很多现在老人都这么想，觉得说就是因为乳牙无所谓，将来会不会替换掉，所以就算长了龋齿也没关系。但你看刚刚崔玉涛老师也说了，他其实就是因为如果乳牙被侵蚀了，他会把给恒牙留的位置越来越小，所以长出的恒牙要么靠前要么靠后，所以就会牙齿不齐。 这个时段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哈，在这会儿结束之前我们先来回答几个问题，因为若恒这边有很多的临床的经验，有一个家长叫自寻高难度，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平台上留言说，孩子不是先天的地包天，就家族基因没有，但现在总是习惯会地包天，这样对之后的牙齿的这个长成会有影响吗？ 这个主要看孩子要几岁， 要说一下年龄， 对，要说一下年龄，然后呢判断一下他口腔的乳牙的状态是萌出完毕了还是说正在萌出的阶段，如果是已经萌出完毕了，那让他需要就是检查一下他现在正常的自我的咬合是一个什么状态。检查的方式呢就是让孩子放松，先咽一口口水，然后呢把后面的双侧的槽牙都咬住，就是我们正常的咬牙，然后咧开嘴唇，再观察前牙的正向的位置是上前牙在前方还是下前牙在前方，如果是后牙都咬实了没有缝隙的状态下，门牙的位置是下前牙在前方，就是乳牙地包天了。然后这种情况呢，如果是孩子已经3岁半以上，比较能够配合这个医生的指令和家长的指令，可以带到医院里来看一看，可不可以做早期。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在第二个时段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展开这场宝宝的乳牙保卫战。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欢迎一下来自儿研所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若恒。 大家好。 刚才我们解答了两个问题，其中有一个关于宝宝在乳牙阶段，刚刚萌芽阶段玩地包天的这个事情，好像是很多家长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 不仅是地包天，还有玩龅牙 各种吧。就是刚才那个家长也给我们补充了一下具体信息，孩子大概是两岁左右，所以若恒的判断是差不多是一口牙了。 对，他两岁一般第一乳磨牙已经都长了，一般是差四颗牙，这个阶段一般 四颗最大的槽牙， 对，最后一颗牙。 所以其实像戴毅家的孩子，包括我们家孩子，还有刚刚那位听友的孩子，年龄相差大概就是半年左右， 对， 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家也是，你就经常看到这样没事就 对， 就他动自己的下颌骨玩， 对， 就这么玩。然后我也有过担心，说他会不会变成地包天。 那个时候他在磨牙玩，我觉得他在磨牙， 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 会这样磕上下咬合自己的牙，然后听那个声音， 当当当当当， 可能在探索他自己的一个新技能。但你们家是怎么玩法？ 就是也是他没有像一样当当当的咬合，而是前后一下磨，甚至有时候能听到很响的磨牙声，咯吱咯吱咯吱，非常响。那时候有个很害怕，因为我总觉得，因为本身牙是乳牙嘛，没有那么坚硬，你再以这种磨的方式，一个是下伤害牙的本体， 你担心像啮齿动物一样把牙磨没了是吗？ 我真的很担心把自个儿咽肚子里都吃掉了。 然后刚才那位听友的孩子是因为在每次就是生屁的时候使劲儿的就这样保健出地包天。那这都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家长所面临的问题，所以这些跟地包天没有必然联系，对吧？ 对，这其实没有必然联系，这是这个阶段小朋友因为在出牙在咬合建立的一个过程中，他的下颌不稳定，然后也比较喜欢去做这些面部的运动，所以可能会出现像刚才说的那些现象，但并不是说它的咬合一定就确定到地包天的那个角度， 所以 不用太担心。这个、我们讲就是不良习惯造成的一个颌面部的发育异常，是要一个长期的，然后那个这个外力的不良的外力的作用才会出现。 那通常如果要让它形成地包天的话，是因为哪些不良的习惯会导致？ 排除了这个遗传的因素吧，一般是考虑跟进食的角度，不良的角度关系更大。 叼奶瓶儿， 对，比如说这个奶瓶儿喂养的角度和牙齿和那个口唇的这个角度不太协调。 正确角度应该奶瓶和 一般 是 奶瓶和嘴唇基本是垂直的，就是垂直于我们嘴唇，这样扶着。如果要是说奶瓶过于上压，向鼻侧倾斜。 就是往上翘， 对，向翘，向鼻侧倾斜，这样呢，下颌就会下意识的去前伸，去够奶瓶， 兜 奶液，这容易时间长了，容易造成一个功能性的反颌，对， 那如果奶瓶特别往下压，是不是也会龅牙？ 容易上牙就容易往下去，过度的去够这个奶嘴，然后上牙呢也容易有前凸，或者说我们叫额盖可能会发育的比较高，就是这个奶瓶顶到上颚。然后上颚的那个角度会高， 就像我们播音学角度叫口腔那叫什么？ 口腔上 这口腔上颚吗？ 口腔打开这个开合度大， 开合度大， 对，开合度大，字正腔圆。 你想让腔体变得更饱满？ 没有，这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腔体干嘛？ 对， 但确实刚才邵医生这么一说，也提醒了很多爸爸妈妈，在孩子吃奶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不能够太放任自流，就不能说啊， 有些 你吃吧，你自个儿玩吧。 到两三岁了，他能自己扶住奶瓶，就让他自己兜着那奶瓶玩儿。小孩他自己也没数，就会各种角度兜着玩，其实就会。就是引发一些不良的习惯， 对，还是要注意观察一下这个奶瓶跟嘴唇的角度到底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危害，或者孩子有没有过度的去做那些不良的动作。 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家孩子现在吃奶的过程当中，就刚才邵云和邵医生说的不良习惯，对，所以可能从现在开始我就要纠正他这个抱奶瓶吃这个角度问题。我完全不想帮他去扶，总想说哎你吃奶 就是玩， 就觉得说哎这个好不容易时间你自食其力，你可以开始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了 吗？对，就是你自己事情自己做嘛。没有想到说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角度的问题， 还是有一些辅助性在里面的。那若恒，你觉得从临床的角度看，有没有一个建议说多大以上的孩子，或者两岁以上，还是两岁半以上，或者三岁以上就可以放弃掉奶瓶，即使你喝奶你可以选择别的器皿。 我们建议家长是两岁以上教孩子学习使用水杯， 对， 因为现在这个奶瓶不光是像刚才说的可能跟咬合的发育异常有关系，更多的呢可能会导致龋齿，就是我们现在儿童这个发病率特别高的一种疾病，慢性疾病，就是婴幼儿的龋齿，这个跟奶瓶的一些过度的使用和不良使用也有关系。 哎，我很好奇为什么奶瓶的过度使用会造成龋齿呢？ 奶瓶这个餐具吧，使用的得当的话，跟龋齿关系不大。但是有一些小孩呢，他拿着奶瓶是含着，而且这个奶液进食方式也不一样。有一些孩子进食以后，他是直接就吞咽掉，迅速的进食结束进食。但有一些孩子是一边吃一边玩，如果是奶瓶就很方便他去一边吃一边玩，他会把奶液含在嘴里，然后牙齿局部的这个奶液的浓度就会特别的高。我们讲就是食物跟牙齿接触频率越高，这个呢是对智龋来说是一个致病因素，就是会增加智龋率的发生。所以一般就是有奶瓶的小孩，尤其是说比如夜里面会抱着奶瓶睡觉，喝着喝着就睡着了，这小孩可能他并不吞咽最后一口奶，然后口腔里面就会残留食物。 所谓喂夜奶嘛，奶睡的那些孩子其实龋齿的风险会更大一些。所以按照一个孩子的使用器皿的一个进阶的过程，从六个月左右开始就已经开始可以让他去开始适应除了使用奶瓶以外的别的嘴型，比如鸭嘴杯，鸭嘴杯再往上是一些吸管杯， 对， 然后吸管杯再往上，其实为了它更好的唇齿的力度的控制，就可以用开口杯。 对， 我记得在做体检的时候， 搪瓷杯子那种开口杯， 对，就开口杯。去医院体检的时候，医生还专门嘱咐家长说，你一定要去在他将近两岁一岁半之后，就可以开始去培养他用这个开口杯自己去喝水了。他一开始肯定会往下漏，喝的满身都是， 没关系， 但是这个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还是建议两岁以上就不要再使用奶瓶了。 对，过度。 好的。而且我突然想要说，有一些孩子大一点之后，可能开始吃辅食的时候，家长们会给他一个小碗，让他自个儿去吃饭。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孩子吃完之后拿那个勺在嘴里边用地包天的方式 就 兜着 它， 对，玩这个勺，所以可能这样也是一种不良的姿势，对吧？ 对。不过度其实就问题不是很大，对对对，毕竟时间短， 对，就怕有小孩连吃带玩，然后每天都有很长时间在玩着勺，然后玩这个饭碗， 对， 这是邵医师在给我们随时解答问题哈，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跟我们实时带来互动了。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出现了很多邵医师的粉丝，艾米啊，孟丽芳啊，都在这个求关注，也欢迎你们随时丢你们的问题进来哈。刚才有一个家长问到说，小朋友的乳牙后槽牙长出之后自带一个小黑点儿，问是不是坏牙？这我觉得可以这么来问，对于家长来说，怎么去判断这颗乳牙是不是产生了龋齿的问题？ 龋齿的定义呢，实际上就是先了解一下龋齿是什么。龋齿是牙体的硬组织的缺损。然后是渐进性的，被在细菌的和食物残渣的腐蚀下造成的一个缺损，所以首先就是龋齿一定伴随是牙体的硬组织的破坏，不一定是黑点就都是龋齿，第二呢，龋齿在婴幼儿口腔里面表现的其实大多数并不是黑色的，大多数是黄色的， 哎，黄色可是在我们那个、嗯、我不知道那个专业术语应该怎么叫、嗯、牙齿和牙齿咬合，尤其是槽牙的那个地方 啊、那个、 沟壑的那个地方， 叫窝沟、啊、 对窝沟 叫窝沟、 啊、对窝沟、啊、特别容易有一些残留的黄的长期，尤其是成年人、 那可能是食物的残渣，然后一点一点渗透之后流出的颜色。 但在乳牙方面其实黄色会比黑色更常见是吗？ 嗯，就是先讲年龄段小的宝宝，比如是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嗯、然后出现虫牙大多数是出现在前牙区，就是上门牙的这个位置是最多见的，这个年龄段然后出现上门牙的龋坏的小孩，大部分早期是先是这个牙齿变得非常非常的白，我们叫白垩色，就是超白的颜色，然后这个牙冠就没有光泽了、 嗯、 没有正常牙齿的那个釉面的亮度、 嗯、 然后这个超白的地方慢慢的变黄软化，然后这个是大部分婴幼儿龋早期的表现、 哦、 然后像刚才说的那个家长说的是磨牙的，就是后牙的槽牙的窝沟的黑色，那个是很多磨牙出现的窝沟龋，这个出现龋坏的大部分年龄在三四岁以后可能会出现这种龋， 他开始用槽牙咀嚼东西的时候、 嗯、对 风险就很大了， 以咀嚼为主，以那个喝奶为辅以后 嗯所以有一些家长会认为说，那既然乳牙的窝沟上其实有龋齿的风险很大，那我是不是应该去给它做一个窝沟的叫封 闭、嗯、对窝沟封闭 啊，封闭、 可以预防窝沟龋，这是可行的，可以做。 那会不会对它咀嚼产生什么影响呢？ 没有，这个窝沟封闭的最后一步是要调磨咬合的，就是让它上下牙咬一咬，看看有没有咬合障碍，有的话这个医生会把它解决掉。 那您觉得窝沟封闭的最适合的年龄段什么时候去做呢？ 如果乳牙做一般是三岁左右、但是呢这个也要考验这个宝宝是不是能配合做。 疼吗？ 不疼， 没有任何 疼 痛感，只不过要配合， 对，他要配合一下， 保持张开， 对 对 要保持一小下，嗯，快的话一个牙两三分钟也要保持一下、就不要乱 动， 不要有口水沾到窝沟里。 嗯哼、您的临床经验当中，您接手过的做这个窝沟封闭的孩子多吗？ 不大多， 不太多。家长觉得，哎呀，别就这个麻烦，还不如天天刷牙。 有需求多，但是年龄小的小朋友确实做起来比较困难，就是配合度的问题。做口腔操作配合比较好的，一般需要在三岁半到四岁以上， 是能够对完整的听从医生和家人的指令， 对能够坚持十分钟左右。我们一般是这样， 第一是能听劝，第二是能沟通，第三是坐得住。 对， 不管怎么说，还有别被这个医生的环境吓到。可能很多小孩没进医院还好一点，一进去之后反悔了。 其实我现在倒是觉得很多的，包括咱们公立医院啊，就是在儿科方面已经想尽办法让环境变得更轻松，更符合孩子的需求。但是你知道现在孩子很贼， 一见穿白大褂他就是医生，医生叫给我打针、打针就会疼，不做 就是这种串联的这种逻辑都不知道从哪儿形成的， 联想能力超好， 从来也没有在家告诉过他说牙医是什么样的、医院是什么样的。当然你去打预防针这个没办法这个从小接触了、但是看牙医这件事情在我们家是发生在了两个月之前，也就是他刚刚两岁的时候、其实我也知道科学的角度说，从第一颗牙长出的时候你就应该给孩子建立自己的牙齿档案了、就应该去带他去见牙医了，但是我也知道太难了，所以一直就拖着没有去，我就保证说每天都有就是很勤快在刷牙，然后定期去检查他的牙齿的问题。两岁这一次第一次带他去儿童的口腔科，装修的非常好看，甚至我都觉得哇这个超乎我的想象、包括现在很先进的在这个儿童专门的这个你们那叫治疗椅、电动治疗椅的上方还有一个屏幕、这个屏幕里面可以通过网络去播放一些他们喜欢的 动画片， 然后就开始播放动画片了。我们家孩子就远远的看动画片，就是不靠近靠近是不可能的，但是动画片是可以看的。 是因为靠近前面有那个，是不是有一个牙，就是需要你坐在上面的椅子？ 对，就是那个治疗椅跟大人是一样，只不过缩小一些，然后再加了一个屏幕而已。 他就知道那个东西不是我平常好坐的椅子。 然后我也没有强迫他，于是就在医师和他进行前期的至少半个小时的沟通当中，他最后同意坐上去躺下来了，而且还是爸爸抱着坐上去的。他坐在爸爸的怀里躺着。大概坚持了五分钟，然后下来了，就算是检查了一下， 挺不错的了， 已经 算挺 不错的了， 已经算挺不错的了。 您觉得在这样的小年龄段的宝宝当中，家长如果发现孩子已经牙齿出现问题了，必须要去看牙医的时候， 前期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还是说真的就是五花大绑就架上去？ 其实也是，确实是希望家长在家里面先做一些准备工作，这样可能就医以后会更顺利。 嗯， 第一个呢就是平时在日常给小朋友指导护牙和一些就是提出要求，包括可能控制饮食啊、刷牙这些的行为中，尽量不用说你的牙要坏了去找大夫给你钻牙或者给你拔牙，不要用这些就是东西去吓唬他或管教他。对，因为其实家长老觉得可能我说完了只是为了吓唬他一下，但是可能就这一下给他的印象非常深， 就童年阴影。 对，就他就记住了，就是觉得我来了，现在终于得到惩罚了。然后 因为家长会觉得说我提前告诉你后果，你就会每天认真的刷牙。 但实际上呢，我们讲就是我们不要给自己设套，这 是大人 给 自 己设 了 一个套。 对， 我们最好呢就是把未来的路先想好，因为每一个小朋友都面临要看牙医，无论他几岁看第一次都要检查。 没有人牙齿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可能有人。对 对， 所以呢既然我们决定要看，那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情景描述的美好一点然后让他觉得我见牙医是一个正常的，就像上幼儿园就像去游乐场一样。而且现在确实有很多的这种儿童的就医环境已经修得像游乐场一样了，已经给孩子创造这种氛围， 非常好的环境。 对，医生呢专业的儿童口腔医生在接诊的时候也都非常注意，我们尽量不一上来就去用冰冷的器械去碰他。而且就是也不会说一下子就要求你做什么什么治疗，一般检查呀都是循序渐进的。所以家长一方面第一个就是先不要用这些负面的东西去给他一个预设，这是第一。第二个，最好在家里面可以事先演习，就是像这个牙椅我们可能在家没有，但是有沙发有床。而且小宝宝就像2岁啊一岁啊这种特别小的宝宝，没有任何牙病，只是初期检查，可以不躺在牙椅上，可以由家长怀抱，就是让他找一个比较舒服安全的这种角度姿势，让他自己放松，只要可以张嘴就行。然后你在家演练的话呢，就是可以一位家长来充当医生，我今天演医生，然后呢你演病人 角色扮演呗。 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有那种玩具，就像小口镜，然后呢这个小手电照一照，给你看一看每一个牙齿什么样子，然后再让宝宝演牙医给妈妈看，这样都可以这样让他习惯一下，知道我今天可能来这儿也是跟在家里做游戏一样，只是由医生阿姨给看，医生叔叔看这样的话呢，他不会预设就觉得像一般去医院消毒水打针这么恐怖。 我今天真的带了一套我个人觉得还很不错的跟牙齿相关的小牙医的玩具。我今天专门带来，就没有什么广告的嫌疑啊，就是我自己带来的。这是一个橡皮泥，这个是我建议，首先橡皮泥这个东西是在宝宝过了口欲期以后可以去给他买的，然后至于你买什么样的东西就看你的需求。我是因为上次看完那一次牙以后呢，虽然牙齿没什么问题，我就想跟邵医师说的一样，我想让他多熟悉一下这样的环境。这一套里面有一个口腔，就是仿真的，但是它里面都是口，没有牙哈。这牙都是需要你自己用橡皮泥去捏的。然后里面的工具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跟你们实操当中是有一些类似的。我们也请邵医生看着我们这个玩具是不是 能 教一下大家，对， 能用一下。 名称是什么？先说这个，这是电，我管它叫电钻，因为是这个。这其实是你们在医学角度叫什么？ 就对应的是什么？ 高速什么？ 高速手机。 高速手机。 手机，就是手机那两个字吗？ 对对对，机头，就我们叫涡轮机，然后 高速涡轮机。 你可以在那边对对着话筒说。 好， okay, 高速涡轮机。 这叫高速涡轮机。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有了虫牙，然后用它把那个牙齿不好的地方磨掉，是吗？ 对。 这就是小牙镜。 对，口镜。 对，这个口镜其实很多孩子一开始就会很抵触，因为它很冰凉。这个就在家里面，你可以消毒干净了以后，你可以让他去演示着吧。 就他发现能通过这个看到自己的牙齿以后很有趣。 或者你可以先用这个模型，你告诉他说，哎，这个小镜子是可以看到里面看不到的地方哦。然后这个牙刷不用说了，这是一个小镊子。对， 这个是什么？我觉得很可爱。 也可以演示那个拔牙的那个。 镊子就是我们的一次性器械盘里，因为也有镊子，我觉得他假设了一个。 这是 装牙的吗？ 没有，这个就是把橡皮泥放里面 塑 成牙齿 的。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是什么？ 磨的吗？ 这个我在这个玩具里面，我感觉是做那个正畸的时候去压那个印儿用的，所以其实，在你们医学上面并没有这个。 图片也特别像在牙上面。 点贴托槽。 对对对，就在贴托槽 啊， 压出一个托槽啊， 是的， 塑形的这个就是。 对，可能这个玩具上面并没有那么的专业，但是至少一些常见的器具是有的。 嗯、 然后包括你可以通过跟孩子一起来动手，给这个所谓的模型鼠鼠，然后做一些小牙齿， 牙 对，配一口牙、嗯。然后你也可以模拟说，哎呀，那个拿这个牙刷挤上牙膏，给它刷牙， 刷牙， 刷牙的方式什么的。但是我发现这个唯一的就是那个鸡肋点就在于，你橡皮筋捏进去的东西它特别不牢， 它会掉。 对对对、 嗯， 而且如果你每一个槽都填满牙齿的话，就合不上了，所以它要有缺口。但是还在挺爱玩的，包括如果它真的需要正畸的话，也可以。像这个图上一样，用不同的橡皮泥去模拟出正畸的那种样子。 对对对， 对， 就可以让它至少，而且也可以假装是补牙。那个蓝色的材料可以假装是给补牙齿，修补牙齿， 修补牙齿。 对对对、哦，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促进亲子关系，同时让他去熟悉这个口腔的一些构造啊，包括操作方式的一个挺好的办法。 他熟悉一些工具，可能在真正的医院见到这个就不会害怕了。 嗯哼，像我们家孩子一岁两个多月，他应该是经常会看到大人在刷牙，然后我们其实去给他去碰他的时候，他是不太乐意的，但是他会模仿拿他自己的小牙刷假装在刷牙，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在一点一点让他在接触到有刷牙在清洁牙齿这样一个理念。 对， 嗯， 所以还是得这个刷牙这个习惯还是得越早培养越好。 对，越早越好，越早适应越好。 嗯哼，就像刚才视频里面讲到的，他即使没有长牙，你也可以先拿那种手套。手套牙刷，每天去给它按摩一下。 带来了， 摘之前我们建议是用小纱布， 小纱布 可以裹在那个手指头上面， 嗯、 然后家长清洁好了之后，然后用纱布去蘸温开水，擦拭牙床和。 不需要什么生理盐水哈，温开水 就 可以， 对，家里烧开的温开水就可以。 那如果孩子比较抵触，不太愿意张开嘴巴，怎么办呢？ 慢慢过渡吧， 一点一点来， 对， 一 点 点 来， 尝试， 不用说一次一定要彻底清洁所有的位置，我们可以慢慢从嘴唇开始，然后从门牙的牙床开始， 这是第一步，用小纱布， 对， 如果真的有了萌芽的迹象的话，就可以用那个小手套了，是吗？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手指套牙刷，透明的手指套牙刷， 这个很常见，这种毛非常非常的细软， 我买了这个，他一直把它当玩具用，就一直不肯放到自己的牙里，就是不肯放到自己的口腔里头， 前期也可以先让他当做玩具，先让他去熟悉一下吧。 对，这个可能有的毛要考虑，就是像以前有家长描述的，这个会不会被宝宝 咬 掉，咬 掉人吞下去 比较危险，就要看看如果他自己咬要注意。一般这个手指套我们看这个就是套在家长手指头上的，由家长来操作和使用， 大概能用到也就是6到8个月吧。 一般这个是建议用在就是长门牙出的这8颗牙的这个阶段都可以用。 正好是 这上面不需要蘸牙膏，对不对？ 早期可以不蘸牙膏，可以只用温水。 那牙膏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用起来？ 牙膏是这样，就是牙膏它本身婴儿的这个牙膏是需要可吞咽的，需要安全的。所以呢，如果这个也是为了婴儿的喜好，大部分牙膏做的是比较甜的。 对对对， 所 以 很多孩子就是一放到嘴里先吃掉再刷牙， 就嘬，在那嘬半天。 对，所以我们用的时候就是有技巧，不能一下都放到牙刷上，这是不太建议这样。基本上这样做的都是先吃了，然后再刷牙。建议可以把牙膏放到一边。然后刷门牙的时候，早期你可以先用这个尝试。我每次只用前面的这个几个刷毛蘸一点点，然后去刷到牙齿上。因为我们感觉味觉的这个器官是舌头，牙齿其实感觉不到味道。 对， 所以刷完了以后，如果能再用纱布擦掉，孩子不吞咽牙膏，慢慢适应了。这样你每刷一个牙，其实早期都可以用可吞咽牙膏的。但如果他很抗拒，比如我刚开始刷牙的时候，孩子还不太适应清理口腔黏膜，抗拒的特别厉害，这个牙刷不能够指哪打哪，我可能会移位，会到处乱走。那您就开始用清水比较安全。 关于牙膏的选择以及具体的刷牙方法，我们一会儿还要详细的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上医生还带来了很专业的模型， 这个模型要比你刚才这模型好看很多。 好，我们在这个间歇过程当中也看一个视频，讲到为什么要保护乳牙，乳牙到底有多么的重要，乳牙有了龋齿以后一定要重视。也欢迎各位辣妈酷爸们在稍后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持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宝宝乳牙保卫战，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找到潮流梦工厂，随时来提问。 前阵子回老家，看到我爸这个朋友啊，他们家小孩啊，这个牙已经全烂光了，可能才4岁不到的小孩，我就说你这个牙齿赶紧得保护。结果呢，人家家长反而振振有词，乳牙有什么关系啊？反正以后要换掉的呀。我跟你讲哦，现在烂得越透，以后换得越好。我当时的表情就是，怎么回事？乳牙难道就不要保护了吗？我们要知道啊，乳牙是我们牙齿的基础。你想，这个楼房的基础都烂掉了，以后换成恒牙，它能好吗？而且呢，乳牙要是长歪了，以后恒牙也会长歪，宝宝的脸型也会不好看，讲话呢也会受到影响。再有啊，在这个长出恒牙之前，你家宝宝不要吃饭的，不要靠这个乳牙来帮助你来咀嚼，来获取营养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关心乳牙，关心宝宝在这个几岁之前的成长。那么对于妈妈来说呢，宝宝一旦有了牙齿，就一定要给他刷牙，要帮他刷到7、8岁，一口好牙伴随宝宝一生，从乳牙开始。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倾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倾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倾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

就其实牙线真的是一个非常科学 的 存在。 对，对于小朋友呢，一方面像这个年龄早期，在两三岁的时候容易高发龋坏的位置是在上牙的唇侧面这个位置，然后到四五岁以后，实际上我们最高发龋坏的那个位置是在磨牙，就是后牙这些大槽牙的缝隙的这些位置是最容易发生虫牙的。 对， 如果能够预防性的使用牙线，每天去清理这些缝隙，就可以预防这种里面的龋坏。这种龋坏通过刷牙，还有像普遍现在做的窝沟封闭是不能预防的。 对对对，就是槽牙的缝隙。 对， 我小时候就是受害者，那会儿没有牙线，那会儿只有牙签儿。 但牙签小孩又不太适合用。 对，又不合适用。我的后槽牙就到后来真的乳牙的后槽牙到最后烂到神经了，都已经。那个时候不知道该如何清洁，你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把那个， 等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对对对对对。好了，这里又有问题了，有家长问说。哎，你们刚才在说家长帮小朋友刷牙，难道不是应该锻炼宝宝自己刷牙吗？不能一直让大人帮忙吧？这个家长真的是很着急。那请邵医师解答一下，就是这种你刚才教学的家长帮助孩子刷牙可以持续到几岁，然后慢慢的过渡到在家长的引导下孩子自己开始给自己刷。 建议至少坚持到上小学六岁多。 所以在刷牙这件事情上真的 是，还 是 还是 家长不能够推脱，是不是不能够卸任， 太考验小孩的动手能力了。 对对对， 精细的这些动作还有细节的掌握，孩子太小，对，掌握不了。大部分小孩刷牙都在半分钟之内，没法控制细节和清洁度， 你也没法去考验他是不是真的刷干净了。 对， 所以为了宝宝的一生的这个生活质量，刷牙这件事情 还是交给大人吧， 大人还是能帮他多完成一段时间，还是多完成一下。 对，大人刷牙都会偷懒的，何况是小孩。 说对了， 对，真的是这样。你回想一下， 有多少人 刷牙 都是早起刷了牙，晚上临睡前，哎呀算了，我都已经躺下了，我不要去刷牙了，就过去了。 这个太过分了。我刚刚还想说，大人的偷懒方式可能停留在每次刷牙并超不过三分钟。 有很多人都不刷牙的，真的。连我都有时候会，比如犯懒，躺到床上之后说算了吧，今天就不刷了，明天早上起来刷吧。 这段视频给你截下来了， 请不要。 著名女主播不刷牙，自曝不刷牙经历， 这会是个爆点吗？ 绝对是个爆点。我们刚刚说了清洁的问题哈，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小视频，可以帮大家加深一下给宝宝清洁牙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一下。 按牙护齿早行动。按牙护齿对于宝宝的一生都很重要，刷牙也就成了宝宝从小必修的功课之一。当孩子萌发出第一颗乳牙时，就应开始刷牙，尽早开始清洁牙齿，对宝宝日后的恒牙生长有重要的作用。宝宝的第一颗小牙，宝宝出牙时间早晚与缺钙等微量营养素无关，与遗传有一定关系。家长不要因为孩子出牙晚或出牙慢而紧张。乳牙共20颗，第一颗乳牙多于6至10个月内萌出，第一颗乳牙在生后18个月内萌出都属正常。对大部分婴儿来说，门牙最先萌出，23岁乳牙就会出齐。婴幼儿正确的刷牙方法，时间，孩子只要出牙就应开始刷牙。美国口腔医学会 ADA 建议每日刷牙2次为最佳，睡前一次，早起一次。方法，大多专家比较热衷的刷牙方法是我们常说的巴氏刷牙法，牙刷斜着放在牙颈部，与牙齿的长轴呈45度角，用轻柔的力量左右小范围的震颤，去除牙颈部龈缘的细菌。牙面则利用手腕的力量进行浮刷，上牙从上面往下刷，下牙从下往上刷。工具，现在给孩子刷牙的工具繁多，有擦布式、指套式、牙刷、可吞咽牙膏、含氟牙膏等。0至1岁半，当孩子出牙后，家长可以通过软布或指套牙刷为孩子清洁牙齿，这种清洁牙齿的方式可以持续到孩子1岁半。2至4岁的孩子乳牙基本上已经全部都长出来了，此时专家建议选择适合儿童手大小、方便握持、不滑的小头软毛牙刷。5至7岁的孩子已经开始长恒牙，此时专家建议使用末端刷毛长一些的牙刷。8至12岁的孩子很多都恰好处在换牙阶段，需要同时清理恒牙和乳牙，很多专家都建议采用交叉刷毛和末端刷毛较长的牙刷。牙膏， 中国居民口腔健康指南指出，用含氟牙膏刷牙是安全有效的防龋措施，但是因为考虑到3岁以内的宝宝可能还不会吐出牙膏泡沫，所以建议3岁以下的儿童不用含氟牙膏，可以用无害的可吞咽牙膏或是清水。牙膏的用量，如果要用牙膏，3岁以下的孩子应该是米粒大小的牙膏，3至6岁才可以用豌豆大小的牙膏。从小开始预防龋齿，早期饮食中不要主动加糖，经常喝白开水清洁口腔，尽量少给孩子喝果汁，以防孩子拒绝喝白水。早晚清洁牙齿，小孩子由家长用纱布帮助清洁，大孩子训练学习自己刷牙。如果出现龋齿，需尽早接受治疗，不要惧怕麻药，避免影响恒牙。 又讲到很多知识点，其中就包含关于挑选牙膏这个问题。我们刚刚具体讲了一下怎么去挑选牙刷，牙膏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我们刚刚讲到了说含氟牙膏是安全的，是科学的，但是对于小宝宝来说也有用量的控制，对吗？ 对。含氟氟制剂呢是一个有效的抗龋的制剂，所以呢国际上都是推荐通用的，使用含氟牙膏来预防龋齿。婴幼儿呢实际上也是可以酌情来使用，但是要控制用量。 所以咱们市面上所谓那些可吞咽的牙膏到底含不含氟？ 有一些可吞咽的婴儿牙膏也是含氟的， 它但是含量比较低， 对，含量很低，而且我们控制用量，早期的话呢一般建议每一次用量不要超过1粒/100米粒大小， 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小， 就不能像我们挤牙膏挤 就 是从牙膏 一大长， 这边上这边挤满一长条， 通常都是成年人的牙膏广告上面呈现出来的牙膏 挤满条， 对。 其实刷牙也是都不建议直接挤在牙刷上，就像刚才说的，因为宝宝有这个吃牙膏的可能性，所以建议就是蘸取，然后少量用，而且控制总量，这样的话早期是可以预防，起到一个预防龋齿的作用，再有2岁以上，我们也可以做涂氟的这个预防的这种方式，预防龋齿。 那我刚才突然又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问题，也是困扰我很多年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成年人和小朋友来说都可能有这样的困扰，只不过小朋友不会表达而已。就是刚才讲了刷牙一早一晚嘛，至少都要有2次，有些人生活习惯可能比较好的会在每次餐后都会刷牙， 对。 刚才邵医师也在私下跟我们说，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其实晚上的牙比早上的牙更重要，一定要刷，对吗？但是我个人有一个经历，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人不会错失掉早上刷牙的机会，是因为你早上起床以后你真的无法忍受自己的口气，你觉得实在是不刷牙 就是你要去上班 过不去， 你要去跟别人说话是没有办法开口的， 晚上呢通常你是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口气的问题，你就可能就懒了你就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睡了一晚上觉什么也没吃他早上起来这么臭呢？ 因为口腔有很多的肠蠍菌，然后还有很多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些食物残渣，然后包括它跟外界是交通，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环境，当你在夜间睡眠期间呢它闭嘴之后是一个缺氧的状态，然后这些食物残渣和细菌产生发酵，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 味道，就其实肠道里面的包括鼻腔里面 的 这些 都有很多 全部都跑到口腔里面， 对，肠蠍的细菌是如果我们刷牙以后呢这个数量会减少，但是如果你完全不去清洁，又加上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就会作用 大量发酵， 有味道，对， 难怪。 那所以刷牙是去除掉了牙齿表面的 牙菌斑，对，牙菌斑是一个造成虫牙的一个病因，然后牙菌斑通过漱口呢也清洁不掉，所以很多家长说我也给孩子喝奶之后漱口了喂水了为什么还会长虫牙，是因为牙菌斑通过这种方式清洁不掉， 牙菌斑必须得是刷牙 了，这就是驳了我这一派，就认为给自己的孩子因为月龄比较小嘛，然后只要喝点水然后漱漱口就不用刷牙的妈妈确实一记暴击， 就是漱口只能把残渣给漱出来， 对， 但 是去不掉牙菌斑， 去不掉，所以一早一晚2次刷牙对于成年人和小朋友来说都很重要。 时间到了下午的6:21，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今天我们来自儿研所儿童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邵若恒，若恒在我们节目间直播间在做客，随时解答辣妈苦爸们关于宝宝牙齿的各种问题。也欢迎你们随时通过刚才我们所说的两路的直播平台来跟我们互动。 好， 那这个时段的最后呢，有一个视频还要分享给大家，讲的是宝宝口腔当中除了看得见的牙齿，其实还隐藏着一些你并看不见的乳牙。这个在看完视频之后，我们邀请若恒来给我们普及一下。看完这个动画呢，也可以了解到孩子的牙齿在成长过程当中到底经历了哪些事情。 How teeth grow. Did you know that when most babies are born, they don't have any teeth showing? Our primary or baby teethare already growing even before we are born. 这个视频讲到，其实出生之前乳牙就已经存在了，但是这些乳牙呢会在宝宝6到7个月的时候才从牙龈当中长出来。这也是刚刚若恒其实也给我们讲到的，多数人3岁左右所有的牙齿都会长出来，但有另外一部分牙齿是我们看不到的。 Imagine you had x-ray vision. 我拍过这种就是口腔的 X 光，真的有一些是就是从 X 光里面你是可以看到那些根但是并在表面看不出来的牙齿。 But did you know they aren't the only teeth we have? We also have these.Our permanent teeth growing under the gum. 牙的发育，对他讲的是恒牙， 对，恒牙其实在牙龈的下面， 在 乳牙的下面， 在 乳牙的下面。乳牙是先给恒牙占个地儿， 对。 随着长大之后呢，对，恒牙就慢慢长出，然后代替乳牙，所以他俩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一个在上层，一个在下层， 上 部 是在我上部的 兄弟。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front permanent teeth. 通常第一颗恒牙也会先长门牙的位置。 对，大部分是下前牙先掉。最大多数的跟长牙的顺序基本相似。 然后大人会说乳牙是没有根的，是因为乳牙的根已经溶解了。 对，叫吸收。 吸收了。 对， 多数人到了14岁，第二磨牙和其他牙齿基本上长全了，就是所谓的恒牙。 对，就是基本就28颗牙了。 The last molars, our wisdom teeth. 如果有空间，后面还会长出所谓的智齿。 对， 也有人没有智齿吗？ 对，智齿并不是每个人都有。 我就没有智齿。 我长了一颗智齿，然后被拔掉之后。 你说什么？不太聪明是吗？ 我说也很聪明 啊？是吗？谢谢。有人质疑过我说，那你就没有智慧。所以智齿是有可能会没有的，不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 对。 然后长得早和晚也都是有可能的。 对。 而且 有差异， 不必说对称的去面 对 它。对， 不一定，大家都是4颗，有的是1颗、2颗、3颗都有可能。 对，我就遭受过1颗的这个折磨，然后。 这个 时段 还剩一点点时间，我就问一下，智齿是不是没有用？就是用 真的没有用， 如果正位牙弓够宽，然后上下咬合都能建立，是可以用。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3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

那是因为本来就要掉了。 对，但它快，但是恒牙其实也没有完全长好，等它提前下岗了。 不，但是那个恒牙冒出来了吧？ 冒出一点，它也很丑啊，就是恒牙只露出了一小半儿，然后乳牙就被粘掉了。 但单一这个 那个 概念不叫早失， 对， 那就是 换 牙， 那不算早失。 对对对，因为你已经到了要换牙的时候了。对对对，这个若恒说这种就是属于， 比如说像两三岁的小朋友外伤，把门牙给磕掉了， 磕掉， 或者说虫牙特别特别严重，门牙烂掉了。这种叫乳牙早失。 这个要怎么去判断它来做治疗呢？ 一般门牙呢，如果过早的失去，我们一般不太做干预。但是如果是槽牙，就是后面的磨牙，如果过早的脱落了，恒牙的牙胚呢还没有发育好，就没有准备正常萌出，我们需要做干预，要做一些装置来维持住这个间隙的宽度，避免间隙缩小，影响恒牙正常生长。 给它占个坑。 对对，要占位一下。 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因为你自己现在如果舔成年人去舔自己的牙龈的话，后槽牙后面像我这种没有长智齿的人，后面其实还有一段空隙的牙床啊。 有一小段吧。 对啊，有一小段的。所以这些并不是可以正常长出牙齿的吗？ 对，人的牙的数量基本在18岁以后就稳定了，就是不会再增多或者是突然缺少。一般我们讲乳牙的丧失呢，是因为乳牙的整体数量本来就比恒牙少，乳牙的整体数量是20个，恒牙的数量是28到32个。然后在乳牙的后方，在6岁以后会陆续再长一些，再长8个磨牙，这八个磨牙是乳牙没有的。就所以就叫28个。然后呢，乳牙缺的时候呢是在这8个牙的前方缺，所以如果你乳牙磨牙过早的失去的话，这个牙齿会往前移位，会让空隙缩小。这样的话等这个乳牙将来自己的那个恒牙长的时候，间隙就不足了。 明白了，这是整颗牙，整颗乳牙提前脱落的，或者是磕掉的。那如果好巧不巧就是小朋友顽皮，他只磕掉一部分呢，这个需要去干预吗？ 需要，这个牙外伤是需要及时的就诊检查的。我们牙外伤一般要看你这个牙冠，就是牙暴露在口腔里能看到的这一部分叫 牙冠。 对，这一部分缺多少，然后缺的深度，因为牙齿呢并不是一个实心的结构，我们牙齿内部是有空腔的，就像就叫牙髓腔。所谓的牙神经就长在这个牙髓腔里，所以牙如果牙冠磕断了一定的深度，这个牙神经就会外露， 就暴露出来。 对，暴露出来之后，它对任何的感觉都会有敏锐的，对对，痛觉，哪怕就是吹个风、喝个水啊，没有温度刺激，这些都会有感觉。所以如果到了这个程度，就一定要做及时的治疗。我们要判断牙根是不是也有折断，然后牙根的状态是不是比较稳定，没有换牙，或者呢没有炎症，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控制这个感染，然后修复牙齿这缺损，让它尽量能够再去行使它的功能。 所以乳牙，你看听邵医师长这么多，包括我们的视频的辅助，你会发现乳牙真的不是过眼云烟。它真的在你的人生当中承担着很重要的角色。 它可能虽然说跟恒牙相比较起来，它可能只承担了几年的这样一个工作任务， 虽然存在的很短， 对，它很重要，它给后边占坑啊。 对，虽然它掉落的时候可能没有根儿，但是它 没有牙先保护它， 它就像落花一样，就是落叶一样，它的这个把自己的贡献出来，然后给下一任更好的去占据自己的位置。我这个事情就讲到牙齿就是磕碰这个事情，突然想到我小时候的一个案例。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小学同学，他当时在班里面属于换恒牙比较早的一波，他在1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几乎一口牙都是恒牙了。 他告诉给大家的是吗？ 就是也没有，我所谓的一口牙就是 门牙这块， 对，门牙这一片区域吧，就都已经换完了。然后有一天课间他就上厕所的时候呢，跟一个高年级同学撞起来了。撞完以后呢，就好巧不巧把他那个大门牙 磕掉了3/3， 中缝左边，对，这个靠外的这个角至少得有1/3。 我觉得至少会磕出了一个大钝角的感觉，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当时一想完了，那会儿小朋友都已经有一个基本知识，就是恒牙就是最后一口牙了，这个怎么办呢？缺一块牙。然后这个小朋友和他的家长真的很淡定，就小学整个小学期间都没有给它填补， 等于是缺着缝漏着风的是吗？ 倒是没有漏风，就是缺个角嘛。但是到6年级的时候，你突然就发现它那个牙好像慢慢长出来了一些。 我觉得是慢慢修补了吧， 慢慢的去修了吧。 就是在没有完全长满。 好好的整理一下你的小学的思绪。 真的，所以我就想问邵医师这个事，就是恒牙缺了口，如果没有涉及到就是暴露牙神经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是真的一点都不会长出来了，是吗？ 对。 一点都不会长， 对， 那反正就是我眼花了， 他有可能偷偷的去又看了， 对，我觉得可能偷偷的去补了， 对， 就恒牙是真的就需要补了， 对，就是不可再生，牙体组织萌出到位以后，它就不基本上不会有肉眼能明显可视的这种再生， 哇， 所以有巨大的缺损， 那它就是我们人身体的钻石啊，比钻石都金贵， 真的是这样， 不可再生， 那我就真的不会再去做什么牙冠、牙套、什么烤瓷牙、什么贴片什么的，都是要伤害自己牙齿本身的体积的， 好，打消你这些奇奇怪怪的念头， 对，打消这些想要往那个什么视频方面发展的想法。哎，那我又问到这个关于小朋友正畸这个问题了，因为您刚刚也说到了，你带过来那个模具 、 对，对，模型、是一个五岁小朋友乳牙的模型，他有这个模型也是因为他来做正畸是吗？ 对，他就是来检查之后呢，发现可能看不太清，就这个小朋友咬的时候上面牙特别鼓，然后下面牙特别挤，都排得七扭八歪的， 他跟我很像，我的下牙就不齐， 而且呢上下牙之间还能 有 一个空隙进去，因为这个小朋友老咬下嘴唇，这个小朋友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不良习惯，就是不停地用他的上牙去咬下嘴唇 啊。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就是如果你卖萌的话 也是要轻轻的轻咬一下下嘴唇的呀，对， 不要再咬了，会爆牙。 来就诊的时候，他下嘴唇都挺肿的了， 咬肿了， 就特别漂亮的小姑娘，但是明显下嘴唇很肿，跟上嘴唇很不协调。然后这个下牙呢，因为长时间的这种不良的外力作用，所以下牙弓前端基本没怎么正常的发育。因为发育的不好，所以它很短。然后牙裂就会特别的拥挤，排的就非常的里出外 进。如果发育的好，实际上它是有足够的长度是容纳这些乳牙的。所以这个不良习惯就导致了它上下牙前端的这个发育都不太正常，也不太漂亮。 我估计如果回到小时候，可能我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不良习惯，只不过父母可能没有太发现，所以我的整个下牙就非常不齐，所以我笑就已经形成一种多年的习惯，就是只露上牙的笑，下面是露不出来的，就是完全没有那种大笑的感觉，就是 哎，那你记得你乳牙是长什么样的吗？ 我乳牙就有点就是感觉就是可能 下牙有点 下不齐，对，所以恒牙生长出来之后，就因为乳牙的位置站得不是很均匀，然后造成就有点里出外进的。 所以在 我曾经一段时间想拔牙的想法。 所以在你们口腔科是不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乳牙长得稀疏一些，会比长得挤来的条件好一些？ 对，是， 就是空间足够， 总比空间少。换牙之前的小朋友，在五六岁的时候，他的牙齿出了很多的缝隙，其实是有利于他换牙以后牙排齐的。 突然觉得因祸得福，对不对？ 因为我也是属于乳牙稀疏的小朋友，然后我的乳牙稀疏是，对对对，我小时候乳牙嘛，就是上门牙的中间有一个挺大的缝，也是因此会有点自卑，然后后来换成恒牙之后依然有缝，后来我就整牙了，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但是医生，口腔科的医生看了我牙说，你这整起来太简单了，一年都不用就能完事儿，果然只要往里一挤就可以了。但是我也因此会担心说我的孩子会不会也就遗传我的稀牙，结果果不其然，一口大稀牙。后来也是，就是口腔科的医师跟我说，小朋友这样足够的空间，总比牙齿错落的排要来得好一些， 比他拥挤的待在一起要好很多。 所以也会大家发现，恒牙的每一颗的大小是要比乳牙来的大的。 对，基本都是 大。所以乳牙有缝隙也是科学的。 对，所以在我们一定要一长的这个过程中，颌骨来不及增加这个宽度本身如果有宽度的话，就够容纳这恒牙的排列。 哎呀，这么说来说去，这一口牙虽然是28颗到32颗哈，成年人最后定型，但是其实牵扯到的事儿还是挺多的。 就是他从没有牙到走向恒牙定型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挺曲折的。 对，要经历很多事情，而且你中间万一有哪一步没有处理好的话，就有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些负担。 对， 但像你手里拿的这个 模具，对，就模型、 嗯、 小朋友这牙齿遇到像他类似这样的问题，影响到乳牙的功能，以及可能会影响后面恒牙的生长的时候，就可以去通过正畸的方式来调整，是吗？ 对，我们一般要先分析就是造成他这种咬合异常的原因，像他这种是因为咬下唇这种不良习惯、 嗯、 所以对于他的矫正主要还是要以解决纠正不良习惯为主。 嗯哼， 纠正了不良习惯，然后在后续去控制，然后让他后续的发育能够基本正常。 嗯，那像这种乳牙就带正畸的小朋友，基本上这个正畸的东西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他就要开始换牙了，怎么办呢？ 嗯，现在有很多其他的矫正方式。 哦， 不是，而且乳牙的这个矫正不是像恒牙的那种牙套，像贴金属片一个一个贴在牙齿上的。 对对对， 乳牙不用这种方式。 哦，乳牙是怎么矫正的？能给我们普及一下吗？ 乳牙现在也有很多种方式，人现在更多利用的呢，叫这种肌功能的矫正，就是一种硅胶的一种硅胶质的牙套，戴在口腔里面。通过像它这种就非常适合 在牙齿背面是吗？ 正面，在牙的正面，嘴唇的后面。然后是一个连接整体的，可以让上下牙都放在中间的，一个硅胶的一个牙套， 像是咬合的东西， 也不用，对，也不用24小时佩戴，不是24小时佩戴的，一般是戴10到12个小时，差不多。 哎呀，他这么一讲，我想起我大概是在90年的时候戴牙套，我觉得那个时候牙套就是那种是钢材质的， 我也是，别说你，我也 是，就 是 整个人戴上一天之后脑。就是太阳穴都疼。 刚开始戴上那个矫正器以后，就是钢丝那种最传统的嘛，那个你们学名叫什么？ 啊，就固定矫正器。 固定矫正器，对。 哦、 刚开始戴上以后，觉得自己嘴合不拢。 对， 因为嘴唇和牙齿之间多了一层东西嘛， 整个嘴是有点撅一点的感觉。 对，但凡在那个年代整过牙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他是通过，像我是往里挤嘛，所以那个最后的钢丝的尾部就过一段时间就要去把它剪掉一段，因为你的牙排挤了嘛。对。然后那个钢丝你比如说你嘴馋了，你啃一个鸭脖子，然后那个钢丝会被啃变形然后它那个尾部如果翘起来会勾到你那个就是嘴唇内里侧 口腔里头， 对，你的两片的那个口腔的黏膜经常就是破到如果有一面镜子照到的话就是完全就是溃烂的状态，很痛苦。包括还会有一段时间调那个上下咬合的时候，会用那个小的橡皮筋儿，一个一个小圈儿，弹力可大了。 我记得当时我是因为要推这颗门牙往里走，因为它被推出来了， 也得拽着它。 然后对，它会有很大的劲儿，我就觉得这整个人的口腔就非常难受。那段时间我都忘了。大概也就戴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吧，那段时间我觉得日子巨漫长无比。然后吃一些东西呢，就要把这个摘下来，因为它会有一些粘连、粘连，对，挂丝儿啊什么的。 最尴尬的就是吃完饭，尤其带菜叶那种，你那钢丝片上全 是 菜叶， 没错， 天天得刷。但是现在的技术都已经成熟很多了，是不是？ 对，现在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都可以让大家看不出来的过程当中， 隐形的。我见过前两天隔壁有个女孩带了个隐形的牙套，摘下来之后我就哇塞，好洋气， 对， 就是透明的质地，然后一点也不影响美观， 完全不影响。我朋友也有在用的，就吃饭之前摘下来，然后吃完饭再戴 上 就好了，非常棒。好吧，总之说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在牙齿这条道路上面，自己可能走过的一些弯路，能够不要让孩子再走一次。不要让他遭这样的同样的罪。现在科技很发达，包括像邵医师这样的好医生，能够了解孩子的心理包括成长过程的好医生也有，也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求助到医生的帮助， 对， 求助到科学的指导。那更重要的还是每一天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去培养孩子一些正常的生活习惯， 正确的刷牙习惯， 对，降低他牙齿的各种风险， 对。 那 预防还是很重要的。 对，我觉得预防肯定是大于治疗的。邵医生最后跟我们说说你那边儿研所现在每天大概能接待到多少小朋友是去看牙的，就真的牙齿有问题去看牙的，而不是保健。 我们科真正治牙的比例挺高的，就基本一天得有，我想想，12、15乘以。 基本上工作时间也会从早排到晚了， 基本是一个人的工作量，一天是30个人，基本这30个人都是看牙的。 完全是满 班的，每天都会有五个大夫这样工作。 嗯， 而且我们的号就是提前七天预约，基本是满的。这个就是一般一放号，很快就没有号，就抢不到。 我刚才想说呢，我说我想去 A P P 上去预约，然后预约七天十天以后都没关系，先带孩子看一下这个牙齿情况， 以保健的 对，以保健的方式去了解一下。 但现在儿研所的状况就是连看牙治疗可能都有点， 对，现在基本公立医院专业的儿童口腔公立医院都是这个状态， 是 需求量挺大的，而且确实。说是预防大于治疗，但是呢，很多家长也确实是有了问题才来医院，并不是说预防， 主要还是因为觉得前期就去呢，怕麻烦，怕孩子如果不听管教怎么办？ 不，大部分人会觉得没有必要先这么早来就给自己找一堆事儿。 就还是怕麻烦， 对，怕麻烦， 对对， 没错。 所以这个事情也是给大家一个敲响一个警钟哈，还是要提前给孩子建立一个牙齿健康档案，然后随时的来关注他牙齿的发育和成长的状态。 嗯， 也希望 能从孩子一岁的时候就开始给他建档案，找一个专业的医生一直定期的检查，实际上能够起到一个特别大的预防作用，能阻止很多问题的发生。 嗯嗯，好吧，也希望邵医生以后这个关于治疗方面的工作可以稍微减轻一些，多一些保健的工作。 对， 谢谢若恒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茶楼梦工厂辣妈正传。希望你们对于宝宝的牙齿这个保卫战，从今天开始正式打响啊，一直要持续到他一辈子的时间。 没错，从这个冬天立冬这一天开始打响吧。 嗯，稍后为你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戴毅， 拜拜， 拜拜。 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很 Yeah，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你看我的眼神像是在把委屈诉说，嘿 baby 这都怪我，真的真的舍不得你难过，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像我这种主动的女孩，越过暧昧需要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yeah. 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 No 可知吗，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想要和你去很远的地方、看阳光在路上洒下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现在我又为你去改，从胆怯变成行动派，原来我才无心的伤害， Because I love you so much， 不要想你只是习惯，不满足每天的晚安，我要你留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yeah. 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 No 可知吗，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